带着他去了歌厅，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这天，刘和通过唐达宪介绍接拍了一个替身角色，梁晓清很感兴趣，就陪着刘和来看他拍戏。在拍摄现场，唐达宪正组织工作人员布置道具，刘和显得很兴奋。 别耗点 儿！哎，我说，记着了吗？先跳这儿，完了以后从这儿窜下去啊！ 哎，那灯！ 哎，哥们 儿， 看准了跳。跳外边可够你喝一壶的了。 哼，我要是死了，保险金全归你。 就这么几个破纸盒子管用吗？ 有乐你就瞧乐呗，操那么多心干嘛？ 我一点都不觉得乐。 那你回去睡觉去。 梁小青又担心又无奈地走了。刘和扫兴地蹲在地上，等唐达宪通知他开拍。 刘和，刘和，准备好了吗？ 哼，我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又不是自杀。好了， 注意了，各部门都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告诉我一声。 喂，唐达宪，告诉导演，我们这儿好了。 哎，知道了。 你们是朋友，怎么不劝你们呀？ 哎，准备吃饭 了，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哎，你干什么呀？想让他再跳一遍？ 刘和从高处跳下来，好像受伤了。梁小青很焦急，刚想跑过去就被唐达宪拦住了。 起来，快起来，开摩托车，开摩托车，开呀，快开，开快点，越快越好。 啊， 爬起来，快爬起来，再跑两步。 别停，接着拍。 还能起来吗？爬起来，跑两步。 嘿，那女的是干什么的？她怎么跑进去了？ 看到刘和躺在地上动不了了，梁小青立刻冲了过去把她扶起来。 啊，哦， 哎，伤着了没有啊？ 没有。 哎呀， 还摔不坏。 真奇怪，没见过像你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 没事儿。 这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啊，你好，我是保险公司的。 哦， 你好，来，站起来吧。 好，哎呦， 哎，嗯，伤着没有啊？没伤着吧？ 我试试。 哎，你活动活动。嗯，腿。 腿。哎，哎呦，左脚崴了。 好，脑袋呢？ 哦，脖子戳了。嗯， 根据本公司的规定，除死亡、残废和终生丧失劳动能力以外，都不属于本公司的赔偿范围。 啊， 以后咱们多联系啊。 啊，再见吧。 啊，谢谢。 这 哎，这叫保的什么险啊？还不如把钱给我呢。 刘和 啊， 唐达宪也过来了，显然他对刘和的做法有些不满。 你疯了？为200块钱也玩命？ 啊。这回不是你说的要帮忙吗？要是黑钱，下回我不黑压2000呢？ 行， 是不是？ 把钱收好吧。哎，晚上帮我看着点，有什么事别耽搁了。哎，我拍戏去了啊。 嗨，忙去吧。 哎，你的头疼吗？ 啊，没事儿，你别扶着我。 哎， 不用。哎呦， 哎呦，怎么了？ 哎呦，肋叉子疼。 那我搀着你吧。 哎，好嘞，好嘞。哎呦呵，哎呦。 刘和这次伤得很重，梁小青就一路把他搀回了自己的家中，让他躺在床上休息，还替他倒了一杯果汁放在床边。 哎，实在不行上医院吧。 不用。哎，哦， 哎呦， 哦， 哦，啊，哎呀，跳什么楼啊？ 总得有人跳啊。 哎，你曾经爱过什么人吗？ 嗯，爱过。 谁呀？ 我自己。 就这么爱呀？ 啊， 哎，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想知道。